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663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3月29日星期三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7年1到2月份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1.5%。总体看，目前工业企业的利润仍属于恢复性的增长。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，1到2月，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运行趋稳向好，国有企业收入和利润实现了快速的增长。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为72359.8亿元，同比增长17.8%；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3018.6亿元，同比增长40.3%。全球最大的炼油企业中国石化近日公布2016年度的业绩，公司去年实现了营业利润789亿元，上升51.0%，净利润464亿元，上升48.3%，上升43.8%，每股基本收益为0.383元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刻着轻柔的旋律，将人们逝去的记忆慢慢印满心间，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，如一张张光盘，一旦精心的读取，就会清晰的显现。带上耳朵去旅行，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每一座城，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。欢迎你在中天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飞033城市穿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钻北。在节目一开始，你要告诉你消息，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，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饭，找到北京区，选择品飞133，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飞133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，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，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 老老鼠，傻傻的不清楚，满脸的迷途，失败的被糊涂，小兔子爱好赌，小矮人别怕苦，咱们不清楚，迟早还是辛苦，明知不觉其实已经实现，眼睛的世界眨过两天，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，提高警觉，快张大你的双眼，伪善的脸一样冷冻的不变，越是危险颜色越是鲜艳，宽大的肩根本会不会讨厌的眼常常会露面， 我们越习惯没人没什么脸， 越来越习惯被绑进侧脸， 越来越习惯 快要忘记钱， 就像被错难免 都值得纪念， 让你觉得幸福。

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人 接下来是三颗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。那春天已经到来，天气渐渐转暖，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对不对？那游玩的疲劳再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呢很容易导致注意力不够集中，这样的话行车在路上是相当不安全。那三颗交警也是给出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那驾驶人在出车前呢应该保持充足睡眠，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以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且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。比如说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可以将车载广播乘机锁定在品味1033，相信好音乐一定会给你提神醒脑。 终于看杂志，不再先看他的星座运势，分手后头一次接完他的电话安然无事，昨天的本来是明天的事，青春就该有故事，想坐车想要看都会有新的答案，世界很宽，越释然越勇敢，舍不得尝过在到达之前，就让我一个人享受孤单，自由被在到达之前，我决定过瘾的享受孤单。 生活当中因为爱情的缘故，两个陌生人可以突然熟络到睡到同一张床上，然而相同的两个人在分手的时候却说，我觉得你越来越陌生。其实爱情重视一个将一对陌生人变成情侣，又将一对情侣变成陌生人的一种游戏，对不对？ 谁生出天 下来，用速度换你的痛快。孤单比热闹的也敢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变得看不开。 Oh, oh, oh, oh.